好啦，各位观众又翻嚟我哋呢个冇 caption 啊，唔系冇 直播， 冇直播， 冇 视像， 系啦， 系唔定时，只系靠大家重温嘅星期二得到。咁啊，今日咧系几多号啊？12月19号，系啦，出街就系星期二就20号啦， 系啦。 咁啊，我哋今日咧主持就原班人马，就我 Tony 大肥 加大肥两个就叫原班人马啦。咁啊，即系咧都非常之多话题啦，今日啦，咁希望唔使加时加太多啦吓，可能就太超时啦吓。咁啊，我哋首先咧就即系要讲下最 hit 嘅新闻先啦，呢两日最 hit 嘅新闻啦。咁咧就系关于咧有个叫做中国嘅专才，有三位中国嘅来自贵州省嘅专才就落到嚟香港咧，就点讲咧？ 偷鸡摸狗， 犯案吓，系咪犯案咧？ 都算 系犯案啦吓。咁咧就拣咗一个叫做咧银线湾嘅嗰啲叫做独立屋， 即系豪宅。 咁我首先要矫正翻佢哋先嘅。因为呢行里面呢呢啲呢就唔係叫独立屋嚟嘅。呢啲呢可以叫做呢一个屋苑入面嘅别墅。但係呢佢哋呢就係、是、可能有独立嘅门牌，但係呢佢哋就唔係一间独立屋嚟嘅。严格嚟讲呢佢係一个屋苑里面一间别墅。因为咩叫独立屋呢，就係、是、一个 number， 譬如话以前金融住喺山顶度一号，咁佢呢个成个地呢得一间屋。咁你入到去咧，佢就可以喺依间屋里面嗰笪地上面重建嘅，嗰啲叫独立屋。咁呢啲咧，只能够叫做咧一个屋苑里面嘅一间别墅嚟嘅啫。啊，咁啊，西贡其实好多嘅银线湾啊嗰啲啦吓。咁啊，依间呢个好似叫碧桃花园啊， 系啊，碧桃花园， 碧桃花园啦吓。咁咧就有三位由贵州落嚟嘅尊贵嘅客户。咁啊，光顾屋苑入面嗰间别墅，咁啊有个好著名嘅叫系咪建筑师嚟，好似系姓马嘅建筑师啊，系一个话系著名啦吓。咁咧就被呢个贼人咧洗劫完，即系唔够皮嘢，得几皮嘢现金咧，咁啲贼你都知道啦，山长水远落嚟得几皮嘢，点分啊？喂，三个人喎、啊、 吓，其实佢哋好冇眼光。如果在大陆打劫嘅，一开咗，哇，全部现金点抬都得。香港人有几多人摆咁多现金喺屋噶？ 其实系啊，现金一般都唔会摆咁多喺度。 系啊，因为去银行写张支票过数，网上过数，乜都唔需要咁多现金。 佢哋唔知嘛，因为国情唔同啊。咧，你大陆咧啱啱话有个叫有个唔知边个地级市啊嘅嗰个叫做咧城管队长啫，喺屋企就揾咗3000多万现金， 系咯， 一沓沓喺度， 咁笨嘅， 系咯，喂，你落嚟香港作案咧，话俾听啊，香港嘅光辉已经过去咗啦，香港人冇咁多人摆钱喺屋企噶，你反而咧唔使去咁远啊，喺大陆打听下边个屋企做官，去佢屋企就有噶啦， 系咯，冇错，最紧要啲墙墙壁壁啊，坑下佢啊，分钟全部收埋晒里边，边个咁笨啊？ 冇错啦，仲有咧喺大陆有个安全啊，就起码唔使过关先啦。香港佢偷渡落嚟， 仲有一样嘢，你爆咗佢嘅时候，分分钟呢个时候打贪打得咁犀利，佢唔够胆报案啊嘛。 哇，通常都唔报案噶， 系啦， 你边度够胆报案？喂，我有4000万俾人打劫咗啊！咁咪咯，第一时间问你啊，4000蚊定4000万啊？ 风险低几多 啊？系啊， 所以呢啲专才咧，真系得个专，但系。蠢材， 唔系，我觉得咧，对呢个系香港政府嘅嗰个宣传咧，系非常之有问题。因为咧，以前大陆有个公安局打出嚟叫做咧抢劫不如去炒股，系嘛？咁而家咧就系、是、打劫香港咧，不如翻大陆揾啲官，因为你大陆啲官有钱好多嘛，佢哋有现金喺度嘛。 系啦，冇错， 系咪？你都系方便啫。喂，呢三个贼，仲要咧扎起个奔妹。跟住咧就夹呢两公婆咧揸车出去将军澳中心度买金，买金， 买金，碌卡， 买咗26万金色， 跟住仲要走去柜员机揿两皮。 系啊，柜员机一日只能够揿两皮。 咪咯，嗰个系中银嚟嘅， 中银嚟嘅。 系啊，如果汇丰啊五皮， 汇丰一皮， 五皮， 未 可以揿到五皮嘅，佢写张纸，即系你开户口嘅时候讲明或者转台攞到五皮，但系咧中银咧就 set 死咗两皮嘢。 哦， 吓。 佢哋咩啊？佢哋真系唔好彩咧。如果早少少咧，跑馬咧就可以去碌現金券嘅，又係五皮。 冇錯。 咁但係個問題啦，佢哋帶兩公婆去買金咧，就做漏咗樣嘢，百物一疏，就係屋企嘅賓妹自行鬆綁，就報警。嗱，咁咧其實佢哋係犯咗個錯誤嘅。嗱，我哋喺度討論啦， 係啊， 討論下佢哋嘅過程啊。佢哋應該咧就應該帶個男人出去。 个女人喺度， 两个女人就嚟屋企就挟持，系啦。咁个男人咧就唔敢报警啊嘛，咁啊买金咯，你要买金人嚟，诶为咗屋企人嘅安全，同埋做个负责嘅男人。 好难讲，呢样嘢好危险啊！应该带个女人去，男人分分钟你都知道啦。哎，屌你老母，上我八婆死好捻耐啦，阻捻住搵第二春，扑街夹住。所以咧，或者喂，屌你阻捻住我，屌你老母，我就啱啱睇捻住咗条宾妹，屌你老母，你麻烦，可能系咁，应该带个女人去。 哦，冇错啦，你咁讲有道理， 即系安全好多。 因为咧系啦，你其实男人咧，好大家都明。男人有三大乐事：发达、死老婆、娶妾事。 冇错啦， 是罪不能调转，因为咧你一定要发咗，但你要靠个老婆同你挨啊，咁先可以发达噶嘛。 系啊， 系咪？ 挨完之后 挨到发咗达之后咧，就希望老婆死啦，系咪？跟住咧，哇，郭台铭真系好幸福，几百亿身家之后，老婆死咗， 系啦， 系咪？咁啊可以娶即系娶妾事咯， 系 咪？所以话咧，真系个天真对佢非常好。嗱，咁我哋讲翻啦。调翻转头啦，如果个女人啊，咁佢有外遇咧，哎，我想佢衰到死好耐噶啦。调翻转头咧，咁其实都有风险嘅，唔系话百分百冇嘅。不过咧，两个基于嗰个叫做咧大数定律啦吓，我哋攞翻大数定律，带个女人出去安全啲嘅，因为男人不忠想老婆死嘅几率咧，系绝对大过老婆不忠想老公死嘅几率嘅吓。咁应该话咧就夹佢老婆出去买金，系嘛，就带留翻个。老公同埋嗰个宾妹喺度就绑起佢，咁咧就一个就望住绑起佢，两个就劫出去，咁啊应该安全啲啦。如果咁讲，系咪咧？ 系啦，冇错 吓。咁呢个咧，三位专才就来自贵州嘅。咁啊，呢个咧贵州咧，即系咧都系一个比较穷嘅地方啦。吓，啲人话咧就穷山恶水出刁民啦，系咪啊？咁你地方难啦，你唔通啲人喂你喺南潘顺屋企又有钱，就使落嚟香港打劫咩？系嘛，食饱无忧米噶啦，系咪先？咁梗系啲甘肃啊、贵州啊嗰啲好穷嘅地方啊，冇得食，先至要铤而走险噶啦，系咪先？咁呢班人咧，佢哋啲同乡咧，同一个乡下咧，其实都有一班专才落过嚟香港嘅，系有成功嘅例子嘅，就系上次罗宝仪啊，俾人哋绑架、劫绑、勒索咗 走甩咗两个啫嘛， 走甩咗，唔系，但系佢哋成功攞咗钱噶嘛， 但系佢成功又俾人哋搵翻晒啲钱啊嘛， 成功搵翻钱咧，呢个咧系一个问题，但系咧佢起码叫做成功咗二千几万先，曾经拥有过。是咪？ 即系摸过数过， 唔系起码要拥有过，佢哋得手过先。咁之后事后俾人扣喉系一回事啦，好似梁游一样啫嘛。 系啊， 经攞咗议席，而家扣喉攞翻啲钱出嚟， 但系未算喎。佢哋而家都仲系议员身份噶。 未啊， 佢上诉紧啊嘛， 上诉紧系。 系啊，应该仲系议员嘅，但系而家啲人习惯咗，已经叫佢哋做。梁友先生或者小姐， 先生小姐 系啊，就冇咗尊贵议员称号， 冇咗啦，系暂时冇咗啦吓。咁啊，嚟紧嗰个，我哋都觉得其实都唔系好乐观嘅吓、啊，因为咧从第一日开始，我已经话俾你听咧，法官点样判都话埋俾你知啦，一定系输噶啦，唔使讲啦。嗱、啊，咁我哋讲翻呢单案情先啦。呢、這个贵州咧就其实都几多杰出人士啦。上一次一班绑匪落嚟咧，系成功得到2800万。 系 咁，可能咧，佢哋喺上面咧睇到报纸或者喺 就即系冇睇到佢拉到， 唔系睇到微信嗱拉咧唔紧要嘅，起码咧嗰个犯案过程咧行得通。至于之后点样闪咧，系另外一回事嘅啫，系咪？香港人仲系好有钱嘅，佢系俾嗰个睇到嘛？哇， 2800万 夹咗个女可以有2800万，一间普通屋住，我都唔知系咩人嚟。 不过有样嘢好嘅， 西贡嘛， 仲有一样嘢。香港绑到你，佢哋走翻大陆，你唔会认得出佢。 系啊， 所以佢唔使惊。喺大陆咧，惊你认得出佢就一年才要掠低你噶。 哦，系啊， 吓， 系啊， 两件事嚟。 我啱啊，所以香港都仲系安全。 系啦，安全。 嗱，有个问题啦，以前咧 你讲紧八九十年代都好啦，二千年都好啦，出街咧你着得差唔多冇咁光鲜咧，差佬会查身份证嘅。而家咧你一睇就知道阿灿咧，反而差佬唔会查身份证，有一个问题存在。所以咧香港治安嚟紧咧，我觉得都会有问题，因为差佬咧系习惯咗唔查大陆人嘅身份证啊。你见到佢咧个样越系土越系大妈。大粗金链系喺一代二代抽住，你绝对唔会去问佢查身份证。 系啊， 系嘛？ 太多嘛， 安全啊。 系啊， 呢班人如果落嚟打劫嘅话，系咪好安全？ 系啊， 所以咧，香港嘅差佬其实都系一个问题，佢哋咧治安太好，冇警觉性。你谂下，成街都系大陆自由行，冇人会查噶啦，而家系咪？ 真系冇。 所以咧，我觉得嚟紧嗰个治安都好危险，因为你哋惯咗唔查呢班大陆人啊嘛，系咪先？咁佢哋落嚟。喂，有几多个落嚟真系买嘢？可能好多系贼咧，或者偷嘢扒手啊！大陆而家落咗好多呢啲人落嚟啦，系咪？ 乞衣啦， 吓乞衣啦， 扒手啦， 系啦， 打劫啦， 系咯， 系啊， 都系落咗都系个 机会。即系其实 老千， 即系系啦，老千，因为呢几年经济好，但系佢开始下滑啦，重施故技啫嘛。 咪做翻 以前八九十年代嘅时候，咪又系落嚟做呢啲嘢。 系啊， 吓咁啊，只不过话重施故技，即系个循环而家又再开始。 系。咁啊！但系而家咧，嗱打劫相即系嗰个械劫案咧，就相对嗰个发生嘅机会细咗，因为咧，你如果大家重温翻《散港奇兵》啦吓，佢哋几条友嘅落嚟打劫一间金铺，每人可以分25万当时，你谂下喺大陆啊，十世都赚唔到25万啦，讲紧80年代系嘛？ 而家 打劫一间金铺啊，肯定劫唔到500万。虽然啲金升咗，一定劫唔翻500万。你老鼠货攞去打折头，打你三折四折，得200万。如果四个人打劫，每人50万，系咪？连首期都唔够啊！ 仲但系仲有一样嘢系天眼太犀利啊嘛。 系啊，度度都有天眼。 系啊，尤其而家金冇，佢真系冇防卫，佢就望住影住你，跟住一个追实追到你。 系 点解大陆人落嚟香港又再嚟过咧？因为大陆嘅天眼太犀利， 系 容易拉到。我落嚟香港嘅，你天眼跟到我都好啦。我一上船翻咗大陆，你追我唔到， 咪咯。 跟住你要大陆，如果见案唔系太大嘅， 系佢都唔会理， 唔理 系啦。 除非你好似上次嗰个罗小姐咁轰动啫， 轰动 佢焗住佢，同埋唔系钱问题啦，系个太轰动啊，变成咗焗佢大陆做嘢。 唔系都系因为金额问题，同埋佢本身都系即系名门望族啦，系嘛？ 有头有面， 叫做咧罗氏针织后人系嘛？咁有头有面。咁你政府或者即系公安部门一定系特别紧张噶嘛？ 所以呢次佢一个标题咪话著名建筑师 系 啦，叫著名建筑师，其实我未听过。 马唔知乜嘢咧，我一时间都醒。 系啊，即系唔系著名啊？ 咁建筑师我哋又唔系识失，又唔系 咁啊，即系咪著名啊？ 咁 系咪？但系你一讲啊，佢罗氏针织后人，就香港人个个都知啦嘛。 系好多人都知道，大部分都知 道。系咪啊？罗氏针织个朵够劲啊嘛，所以咪话咯。一大报纸第一件事就是著名建筑师， 系哦系啊，因为报纸咧而家好兴嘅，系人都加帮佢加个朵嘅， 系啦， 呢个又毛巾大王，嗰个狮子大王，呢个啊乜柒大王，唉，系人都大王。 屌你啊！乜连无线嗰个而家新股东都够胆讲啊，全咩啊？中国媒铎定乜 Q 嘢？ 中国媒铎 系啊！喂，大佬呢点样写出啊？有几多个？有几多个传媒机构？有几有影响力啊？总之就求其安个名，佢做边行咧就一定系大王噶啦。 系啊， 深圳有个人落嚟咧，嗰个人咧就系深圳李嘉诚。啊，潮州有多少钱啊？潮州李嘉诚。 系， 你边 Q 度有咁多李嘉诚啊？李嘉诚得一个啫嘛。 系，嗱，佢哋曾经咧，逢系讲澳门就讲柯维雄嘅。 系啦， 柯维双啊，柯维雄系佢阿哥。柯维双就系讲澳门李嘉诚。咁当然佢喺澳门系好有影响力，但系距离李嘉诚。在澳门他绝对都不是李嘉诚啦，几时轮到他啊，是吧， 你算不算计洪生啊，洪生现在都不够讲他最有钱。 是啊，几间赌场是吧，大人你个个大过他，他那个股价是长期最低的。 是啦、 啊、银河大过他，是吧，那么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报纸那种叫 draw attention 那种方法，就是令到呢做一些事令到你去注视是吧，不过这样。其实独立屋呢其实真的几即、就是类似一些或者叫别墅啦，那个保安呢是真的很大问题的。啊！我之前节目都提过啦，我朋友好多年前住喺木城道啊，嗰度其实应该叫木城径，落去转入去屈入去木城径。咁咧，佢咧就系、是、三个月里面咧就俾人打劫两次，就绑起咗两次。佢惊到啊，嗱嗱声啊！自从绑咗第一次都未惊，绑完第二次啦，先至搬翻上去 嗰、那個交運， 嗰、那個係咪人大政協啊？ 唔係， 咁梗係啦， 即係都係即係啲有錢人啦、啊。咁但係咧有個問題啦，李嘉欣住隔離 嘅，李嘉欣 都唔知係咪啲人想綁李嘉欣就綁錯咗佢，咁啊，即系总之咧，尤其是呢种别墅咧，系嗰个保安方面咧系危险嘅。你住 apartment 咧，少呢啲嘢嘅，系比较少啲嘅。 其实住唔好话住呢啲啦，即系除非你真系浅水湾都唔代表，或者一个 number 都。 喂，你讲西贡九套山啊？你喂，阿高东你都俾人爆几镬啦？ 唔使啊，我哋曾经政协人大最出名嗰个汪明荃，佢未俾人爆到。 系啊， 两三百万爆完之后，跟住又两三百万又再爆，跟住又再 经常爆噶，都话阿高东你俾人爆几镬咯，九套山、飞鹅山、一辣、西贡，全部都系即系经常会爆格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话真系居住方面咧，嗰啲人一定一系加强好，即系加强保安咯，一系就即系点讲啊，摆少少钱喺度就唔使俾人绑带出去。 系啦， 啦，制定廿万现金啊，冇啦，俾晒你廿万啊，你唔好 攞出嚟。一我咁咯，冇信用卡嘅，啊，冇银行户口嘅，咁你绑晒我个袋系咁多咁多咯。 冇可能噶喎，嗰啲有钱佬，嗰啲卡攞出嚟，哇，好似拉嗰啲风琴咁捻样噶嘛。 屌你老尾，我就系话呢个著名，即系所谓著名建筑师，拉你金铺就唔止碌26万啦，证明你张卡唔够啦。 佢几张卡碌埋可能，碌咗5张卡。 大佬，而家一张卡闲闲地都碌到30万啦，普普通通都。 佢真系唔好彩咯，要绑中咗，都话啦，绑中好多嗰啲有钱佬，即系隐形富豪。喂，求其攞两张黑卡都呢200万啦，买到系嘛？ 系啊，都电话费事打。 啊， 系嘛？再加上你人喺度，系咪先？你个人唔喺度就话啫，证明呢个真系系著名穷嘅建筑师。佢讲咗个穷字。 系，咁我唔敢讲啊，呢个我又唔敢讲。嗱，咁啊，从呢单嘢咧，其实我觉得咧，嚟紧嘅治安都会有个问题，因为大陆经济唔好咧，你讲得啱啦，老千、黑衣、扒手、打劫。一定系会好多依类型落嚟嘅，因为你以前有钱就落嚟买嘢啫，冇钱落嚟搵翻啲着数翻上去噶啦。 同埋相对安全啊嘛， 系啊系啊， 因为咧始终咧一国两制暂时仲系啊，表面上仲系好多嘢你犯咗案，只要唔系惊动得太过轰天动地嘅，佢翻咗去就冇追究，即系啲人我哋香港人喺大陆间厂一执笠，第一时间攞咗张就翻嚟啦。我识好多都系以前做走私嗰啲，一查到。买即系叫做我哋揸呢个中港车，成全部都电子零件，两板，两三百万，一中查车知道走唔甩，一买个查车台，咁咧就揸住本司机簿、黄本、蓝簿，连埋个回乡证，你应该咧就走去俾个官员，跟住个官员揸住登记，然后咧就等查车，一摆低黄簿、蓝簿，你 即刻走， 即刻就攞住个回乡证行过出去，就已经砰砰声啦！我识一个人啊，而家揸紧泥头车噶。佢啊，由嗰阵时走翻嚟啊，八年都冇翻过大陆，系翻唔到啦。咁极揾人咁极咁极嘅电脑，都仲系扣住咗呢单案，一个就拉噶啦。但系佢嗰边咁大件事，喂，两三百万走私系肯定啦，电子零件系咪先？你喺香港都冇问题，所以件嘢你去到边度做个位，其实咧你只要拿捏得准确咧，都 OK。 嗱，咁其实仲有一单嘢咧，系不了了之嘅。大家如果印象中咧，就系、是、早两年前嘅事嚟噶啦。就喺嗰个叫做湾仔嗰个告示打道咧，有借款车就 跌低 咗啲一沓钱嘅，跟住有个旅行车经过，嗰啲大陆 执晒啦。 喂，嗰度执咗几百万啲大陆团， 系啊， 冇噶， 我追唔到啦。 一上咗大陆就搵 唔系佢你口同鼻拗，即使搵到佢，大陆冇话冇方法嘅， 系 一段片实搵到你嘅，因为睇旅行车个 number， 你个成员有边个过咗关之后搵翻你啦， 系。 但系问题就系、是、件事香港发生完咗，唔去跟，只要冇一个真凭实据，即系当场拉到你或者乜嘢，好多都唔理噶， 系。咁所以咧，香港嗰啲有幾個香港人俾人拉咗咧，就真係唔抵啦。因為你如果係大陸人咧，就冇事 嘅，因為都怕麻煩、 啊。 香港警方覺得好麻煩， 覺得麻煩。 所以你好多香港人喺大陸出咗事之後咧，香港落嚟香港報警係唔處理嘅，因為佢要揾國際刑警。 哦， 佢通知上面，然後由上面去責成公安，再同你個溝通渠道係咁樣做嘅。 哦， 你好麻煩。 系啊，去搵外交部定系去搵嗰啲咩新中联办咧？以前就搵新华社啦， 系咯，吓而家中联办唔理呢啲嘢噶嘛？ 哦，咁啊系，中联办嚟搞搵着数就得嘅啫。 系啊，大佬，而家阿张晓明几捻真？你而家喺北京啊？啊，所以我咪话咯，时代唔同咗，喺香港系相对安全。 系 你影到样，你根本上都冇我资料，你好难对核对唔到啊。 系， 咁咪翻大陆咯。一翻大陆已经过咗当日将。張子強唔係搞到咁串，佢都冇事啦。 佢係因為搞到太大件事，同埋咧，佢綁嗰個叫李嘉誠嘅仔嘛。喂，李嘉誠剛集民嚟香港就住佢間酒店嘅啫。 唔係最大問題，佢綁咗佢攞咗贖金，就算佢仲要再約佢添。屌你睇下，冇其他仲要再攞， 因為佢澳門輸曬。 係啦，咁你話你條數係咁樣計咯。 啊，咁人哋要報復卓報仇啦，咪同江澤民講聲，江澤民即刻做嘢咯。 係啊，咁你要擺到明噶嘛？其實李嘉誠都應該豪啲俾佢噶，佢哋本身都係潮州幫噶啦，客家潮州幫同你隔離鄰舍嚟嘅啫嘛，老鄉嚟嘅，咁屌你咩就問攞啲錢，你咪當捐呢個汕頭大學咯。 哦，咁佢唔得噶，佢捐汕頭大學捐一蚊要攞翻五蚊好處噶嘛，係咪？呢個咧，李嘉誠就唔啱數啦，叫做係咪？佢捐嘅錢佢攞得翻噶嘛，佢可以攞翻其他好處噶嘛，俾你補啲錢。交咗赎金，你攞去澳门输俾何鸿燊喎，系嘛？佢哋依家唔信啦。 屌你老味，我先系李嘉诚，佢都唔系澳门李嘉诚。屌你老味，做咩送钱俾佢？系咪先？ 系咯，咁啊，所以咧，但系何鸿燊都福大命大喎。吓，佢哋咧本身就谂住再落嚟香港就帮何鸿燊嘅，点知咧嗰个叶继欢一落一喺香港西环上岸就俾人肥低咗，即系何鸿燊真系福大命大，冇得讲嘅一世九运。 我又唔系咁睇啊，因为你嗰阵时风光。困难一时攞你多少钱放返嚟到最后尾都系。但而家你睇下咪推轮椅囉，讲嘢趌口趌舌囉，啊治理唔到囉，仲要扮享受囉，跟住啲仔女跟住打交囉，争身家囉，分晒屌你到尾仲出嚟啊，好似推隻熊猫出嚟啊。啊 咁唔系咁九啊几岁啦，系都叫少桑啦，系咪九啊几 岁。未死啊，你冇咁讲啊。 未死都系少桑啦，系咪先。咁唔通唔会死啊。系嘛？ 系即系我话啦，好不过讲得啱嘅。 唔系啊，佢都算好噶啦，其实好。 我哋中华有句说话讲得啱，好死不如歹活。 系。 佢而家虽然唔好死，但系佢都歹活。 冇错啦，何况佢唔系歹活咧，系咪？啊，呢啲好好噶啦。嗱，咁我哋另外咧，我哋仲第一节咧，嗱，讲啲轻松少少话题，唔好讲啲政制政治啲咁即系咁紧张嘅嘢啦吓。咁啊，另外讲多单啦，就系、是、关于咧呢个中汽集团喺上面发展啊。非常之大嘅發展，嗱，因為咧啱啱貴又係貴州嘅牽涉，貴州有個流浪漢， 最出名噶啦，貴州真係， 嗱係個流浪漢係嘛，就喺廣州醫院咧，就俾廣州醫院咧就割曬啲器官，係嘛， 所以以後就係貴州特產中汽集團。 中汽集团嘅 贵州特产， 贵州咧系一个丰富嘅产地，又或者咧叫蕴藏量啊， 系啦。 如果你当系油公司咧，嗱贵州就有好大嘅蕴藏量，咁蕴藏咩啊？人啊嘛， 系啦。 哇，坦白讲， 穷人 唔系啊，唔理贫富噶啦，中国咧叫做咧遍地黄金啊，点解啊？喺街度行啊，几百万嘅，每一个都值几百万噶，一对眼。又是值过百万的，一个神有百几二百万， 所以啲人几蠢啊！ 喂，神有两个啊！ 系啊，所以啲人几蠢啊！买个神咪份啦，买个 iPhone， 直头真系挂号啦！嗱，我出让几多钱，你哋出啦，俾两百万我就捐啦，唔系我就送。 冇两百万唔得嘅，人哋要赚噶嘛，嗰、那个系赚，嗰、那个零售同埋即系点讲啊？零售同批发价有差距噶嘛？ 咁你可以做批发噶嘛？ 你又冇唔具备个做批发嘅条件？ 咁你话我贵 批发系官方噶嘛？ 咁佢咁我你话我做传销嘛？嗱，我搵几多个下线，每一个下线咧俾一个神器，咁你咪搞掂咯？大陆最叻就直销噶啦嘛？ 直销 吓，佢哋唔讲传销，我咪下线嗱，有几多？如果有一千个下线，嗱，每人攞个神出嚟。咪得咯， 话唔得噶，即刻个市即刻受到沽压啦，有沽压，因为咧你有成千个神咧，嗰度个市值系几多钱啊？廿亿、二十亿，嗱二百万一个，唔系啊，你嗰个咧市场上咧时间消化唔到咁多货嘅时候咧，你就有沽压噶啦，嗰、那个价钱就会有调整噶啦。 我而家唔止二百万噶啦，自从有刘连龙之后就冇唔止二百万噶啦。 是咩？ 系刘连龙而家 唔系咁佢啊，只系需要一个神啫。喂，唔通装两个，装三四个神喺身咩？你个牛啊，牛有四个胃啊，系咪先？所以咧，需求上都唔系一定系好大嘅。 我做个肝啊嘛， 唔系啊，加上个问题咧，因为中国咧其实供应好多嘅， 系咪？依家中国咧有一道好，人够多，系咪？所以咧真系叫遍地黄金啊！每一个揽埋都值几百万， 系啦， 系嘛？呢个当然咧系要你有一个渠道销售，唔能够唔系话你话卖就卖噶嘛，系咪先？ 哇！呢、這个共产党好有好完善嘅制度噶啦，佢哋就嚟上市噶啦，中汽集团， 中汽集团系啦 ，IPO 起码都有三五百万亿啊！系嘛？成个华尔街起买起两个华尔街，话俾你听，中汽集团 人哋咪数人头咯。嗱，我嘅产品成个贵州人民行出嚟， 唔使啦，圈住全国山河一片红，系嘛？ 要几多有几多，无限量供应， 13亿7千万，系嘛？十三亿七千万人口，嗰、那个供应系几大咧？系几？ 不过喂，呢单嘢嗰啲。因为咧，而家广州啊，或者我哋而家叫南潘顺啊呢度咧，因为呢件事，即系个贵州佬突然间吓死咗，劏开晒啲器官唔见晒，就喺医院嗰度吓，而家又追查紧。 系 咁咧，就全部所有咧，即系穷啲啊、乞衣啊，或者嗰啲农民工 逃亡， 提早翻去翻老家过年，就唔再出现啦。 哦，梗系啦，因为咧，你一个流浪汉咧，你其实死咗真系冇人理嘅，系咪？咁嗱，好晒。你明唔明？一个人无端端街头死咗，嗰啲器官唔用得噶嘛，咁咪浪费咗几百万经济价值咯。 系啦 ，GDP 又下降咗。 系啦，系啊，唔系呢个唔符合嗰个经济原则啊嘛。喂，你横定都死啦，系嘛？咁对眼就值成一百万，个肝又话个肝又话几多100几万，肾又话200万一个，一人有两个肾噶嘛。 骨髓咧， 系嘛？仲有啲血咧，仲有啲骨髓咧， 系啦， 吓皮肤咧。全部卖得钱噶嘛， 系 咪先？咁所有嘢好似猪都系，猪毛都可以攞嚟做毛笔啦，系嘛？ 系啦， 吓，所以咧，其实系全身都系。咁老实讲系唔应该浪费，坦白讲。所以咧，你话如果成立一个中汽集团咧，我觉得咧都啱嘅。不过就唔好活摘啦，即系你同俾翻多少嘅钱人哋，人哋自愿性嘅，吓， 好简单啫，冇咗个肝咁。你可以割一半噶嘛，割三分一都得噶。 佢会生翻出嚟啊嘛。 系啊，佢会生翻出嚟噶嘛。咁你先好似养牛奶咁，咪揸完之后，跟住第二日佢有牛奶，咪再揸过咯。养肝都得噶嘛，大佬吓。 喂，好过福建龟珍同， 系啊， 龟珍同卖红胆，好卵冇阴功，搵个铁笼绑住只河，跟住抽红胆汁。 系啊，我哋广州， 佢都谂住搞上市啦，龟珍 同。系啊，冇错， 系咪？ 系啊。 咁嗱，老实讲啊，人咧，如果系咁讲咧，嗰、那个产值咧又好啲喎。嗱，因为咧肾咧，你嗱你两个你买一个，你永久噶啦嘛。 系啊， 肝可以生翻出嚟啊嘛。 系啊， 系咪？你又会唔会储翻一段时间，可以再割多镬咁样？ 系啦、啊，我觉得嘅。 得噶。 不如呢件事三分一，下次再次三分一咯。 唔系呢个要问一问啲医学界嘅朋友，睇得唔得先。如果咁样咧，就好过去卖红蛋、啊。 所以咧，江泽民咧长命可能唔止百岁。你成日话佢健康有问题啊，各样嘢。真系换咯， 咪五年换一次咯。 系啦，你要咪换啦。 系咯， 有乜所谓啫？所以 佢而家全身器官都系一个可能都系20岁嘅啫。 系啊， 个个全部都系年青人，系嘛？集合成功，集合成为一个咁，喂，呢啲随时100、200岁都得噶。 系啊， 系嘛？你嘅器官啊，每一样嘢都系换。 系个脑啫嘛，脑唔得就心脏都系换噶。 系咯， 个心都值钱嘅。 系咯， 系啊，即系边一样都得。 啊，脑啊唔换得吓。 系脑唔换得，因为换咗个脑就唔系嗰个人啊嘛。 哦，系喎。 系啊，脑我都唔知道换唔换得，但系换咗就唔系嗰个人啦。 哦，咁啊。 脑细胞系唔会再生噶嘛。 哦，咁样嘅。 系啊，所以我话啦，呢、這个生意系真系有得做嘅，而系未来我哋中国嘅经济 GDP 同埋呢个经济嘅火车头，其实唔系靠高铁，系中汽集团。 靠器官 系啦， 系 其实嗰啲人咧唔系大逃亡嘅，佢知道哇，原来我咁值钱，而家俾你劏咗咪好捻笨柒，即系咗翻啦，跟住叫代价而沽，赌个牌。嗱，你有需要我出嚟讲掂几多钱，好过行下街，成身啲钱啊俾人哋攞走晒， 冇错， 佢哋唔再做咁嘅蠢材嘛，所以嗱嗱声要翻屋企。 啱， 系啦， 其实咧，即系老实讲， 即系你都摆夹万啦，有钱系咪？ 唔系啊。保障人民私有财产 是 政府的应该做的责任啊！你怎会你身上的财产突然间被人割了去？ 是啦， 是不是？喂，那些钱来的大佬，是不是？而且讲到这么值钱，老实讲啊，外国呢很多时候呢他们那个器官方面呢、我觉得可能将来中国呢是要担当这个角色。 供应全世界器官的角色，系咪？咁咪少少好多病人啦，救人一命啦。 哦，你好难讲嘅，可能咧阿菲拉已经全部充斥咗噶啦。 唔系之前讲话 IS 佢哋都有中气集团，不过系中东版嘅中气集团咯。佢哋割啲器官去卖，系咪？不过可能医疗设备就争啲。是吗？临急临忙又觉得不好嘛。 不是啊，不过现在呢，我又讲返呢度讲多少少。其实现在呢大陆的医疗系统呢、是强的。不再是以前那种。尤其现在讲几句呢，尤其现在呢根本上好像广东啊，好多啲一线医院就同啲外国的诊所，譬如最新就是韩国佬在日本在欧洲请晒各大名医出来，他开一间诊所。开一间诊所呢佢就不能做手术，咁你啲人嚟睇你有事，跟住就同国内嘅医院挂钩， 要外国， 唔系香，即系佢国内嘅医院挂钩、哦，即系呢个做前部，佢就做后居，跟住用翻嗰啲医生嚟做，咁咧仲可以咧就系、是、话用呢个医保啊 ，cam 七成，照用医保都可以计俾到钱。 哦， 所以而家咧，尤其喺深圳喺广州咧，即系其他未得啦吓。但而家已經係前仆後居，尤其好多韓國出名嘅醫生， 哦，過嚟韓國過去做嗰啲整容手術啦，係嘛？ 唔係整容，係做醫生。我而家唔係講整容手術，係做醫生啊，肺胸肺科啊，耳鼻喉科啊，或者心臟科啊，係請埋日本嘅醫生，全世界嘅團隊嚟呢間診所，簡單嘅手術同埋睇。診症咧就喺呢度，但系當佢哋係嚴重嘅病案， 去醫院做， 去醫院做就 都係呢啲醫生， 係都係呢啲醫生就計翻個數俾呢、這個。 之前試過啦，之前我話有個朋友咪香港咪喺養和，跟住咪使二百幾萬咪上去深圳，咪上去廣州換診咯。佢、都係養和醫生幫佢做噶嘛。 係啊，咁而家問題就係佢哋而家大陸咧開始充斥，因為有錢人有錢啊嘛，開始充斥咗好多呢啲咁嘅外國名醫嘅診所。 哦， 係啊。提供了很多在國外揾唔到錢，因為很多國外的醫生是揾唔到錢的， 係 好、大隻、好大粒都揾唔到錢， 係係 係，係咪啊？所以點解香港醫生咁值錢？ 係冇錯， 係因為香港醫生就係封咗道門。 香港醫生就係因為佢有個保護罩，就唔俾外來嘅人嚟香港掛牌嘛。 係啦，如果唔係就即係有競爭。而家大陸咧就唔係，係你國內醫生佢睇你唔起，佢一定要有錢我就請外國醫生幾多少錢肯俾。 哦， 咁啊變成咗。 啲大陸醫生即係去外國醫生翻大陸掘金啦， 係啦，而家基本上咧呢年紀咧都係咁，年紀就其實發展咗年紀， 發展一路嚟緊，我估都會發展好大添， 越來越犀利。 係，喂，咁啊，依節時間差唔多，我哋下一節翻嚟咧要討論翻啲政香港啲政局嘅嘢啦。 係啦， 好， 拜拜。